晚上时间8点就嚟12分啊！今日系11月24日啊，星期一晚嘅手下留情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阿八。 就嚟十二分啲啊，好浪漫啊！我觉得一开始， 点解咧？ 就嚟2026年嗰个感觉咧，好期待咁啊！系啊，而家已经12分啦，系咪？系啊，就系13分。阿一呢个头谂得好啊！ 今日讲啲好浪漫嘅事情，因为就嚟系 Black Friday 啊嘛，系咪啊？阿老海嗰边同埋， 因为 啲广告开始弹到嚟香港呢边啊，系啊，已经开始好多人同我讲话，诶 ，Black Friday 咁样，咁啊， Black Friday 咧，我分别我唔知香港嗰边个状态点啦。嗱，我有几个邮箱已经系爆满咗，因为咧即系。是啊 ,Black Friday 去 online 嗰啲呢就佢会要每次都要登记我个 email address 㗎嘛。咁啊即係嗰啲邮箱唔同嘅 email address 呢就不停砰砰砰咁炸埋嚟啦。咁我有啲电话号码嘅 SMS 又砰砰砰咁炸埋嚟啦。咁我发觉琴日开始呢我连我个实体嘅即係寄嚟嘅一啲实体嘅宣传单张呢都砰砰砰咁爆晒，而家所有都爆晒咁滞啊！ 咁你嗰个消费嘅心系咪要爆出嚟啦？ 其实反映咗咩咧？我好寂寞，我都系代入咗呢个年代嘅叫 online 嘅购物嘅一个陷阱或者系心态，好严重下，我都要咧，希望可以今日同大家分享，令到我心可以舒缓翻啲。 咁但系我哋使唔使讲下？简单都交代一下先。系阿勤今日因为有要事，所以请咗假，就我哋嘅大替工阿拔丝监制落嚟。 系啊， 系啦，星期一晚就即系我哋今日呢个嘅组合嘅 无限 key 替工。 系冇错，冇错。 Black Friday 冇得卖嘅呢个服呢个服务系无限 key 系。 系，冇错，系。 好啦， 即系我哋轻轻交代一下算啦嘛， 轻轻 开始。 好啦，咁轮到小弟讲下最近发生啲咩事情啦。咁话说小弟咧最近大概两三个星期前咧，有一晚啊，好挂住老何。咁其实本身想讲呢件事，但系阿勤又讲佢睇手球嗰啲嘢啊，跟住又讲咗其他嘢咧，结果就一路 hold 住呢个题。咁啊咩事咧？咁啊，话说小弟咧有一个我都称之为一个坏习惯嘅嘢嘅。咁啊，礼拜五晚咧就可以即系出去轻松下，饮两杯啫，吓唔好饮多啊，饮咗酒唔好揸车。咁啊，但系礼拜五晚可以俾自己轻松下咁样。咁我发现咧，逢亲我轻松得滞或者开心得滞嘅时候咧，我就会有一样嘢做咗啦， 就会做错事啦， 就会做错事，做错咩事呢？哎呀， 睇实啲男人啊，啲男人就喺呢个时候最虚噶。 做错咩事呢？咁小弟咧，其中一个做错事，即系除咗会无啦啦夜晚买两个汉堡包餐嚟食啊，即系增肥之外咧，就系会冲动消费啦。 你夜媽媽都衝動到， 係啦，例如好似上個星期五啦，咁我最近咪話好鍾意，即係同拔絲講過幾次，好鍾意落灣仔嘅一啲酒吧嗰度，即係開心下咁樣啦。OK， 今日我上個禮拜衝動咗，買咗件佢哋嘅員工 T 恤嚟著。 酒吧嘅员工 T 恤， 酒吧嘅員工 T 恤， 你係咪諗住轉行啦？ 我唔係諗住轉行，我嗰下覺得啊，件衫都幾靚，同埋啊，都成日嚟呢度飲買翻一件紀念價值、紀念好似人哋即係去旅行買紀念品咁嘅 concept 買咗， 係啊， 咁啊，即係有啲酒吧會推出啊，咁啊後邊有佢大大隻嘅酒吧名，即係哦拔絲吧咁樣，咁買咗啦。咁嗰下仲同一個外國人，一個外國人係bartender，然後話：你件衫著得好靚啊！咁啊，大家仲傾咗幾句英文咁樣，即係一個人開心就會講英文噶啦。佢就哇，你著得好睇，我中意你呢件，可唔可以買啊？佢可以啊，咁樣咁啊，仲特登俾咗件 XL 同埋 XXL 俾我试咁样，好啦，买完通常系发生啲咩事咧？翻到屋企个人醒咗之后就会，哎呀，其实买一件酒吧 T 恤喺咩场合可以着到咧？即系因为嗰件其实等于员工 T 嚟噶，即系佢哋嗰啲即系嗰边入边嗰啲店员全部都着嗰件衫。咁人哋我下次万一我真系去嗰度饮嘅时候，咁啲人会唔会 入嚟厨房帮手喂？ 系啊，又或者可能去咗对家嗰间啦。 系啦，咁所以我有少少后悔，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嘅坏习惯。我有好几个嘅嗰啲袋咧，都系即系礼拜五开心得滞嘅时候就走咗去买咁样。咁点解话早几个星期挂住老何咧？咁发生咩事咧？咁小弟又系礼拜五晚就开心完啦，咁啊翻到屋企开电视嚟睇，咦，播紧美式足球啊！咁小弟其实细细个咧。 有接觸美式足球嘅，亦都一路好想接觸呢個嘅運動。咁我以前 你個身形都適合㗎，喺程度上 係啊，因為以前嘅接觸就係睇嗰啲漫畫啊、成啊，咁然後去到後屘，哇、哦，其實試過訪問香港，好似都有一隊打職業聯賽嘅美式足球隊嘅。咁又做過訪問，我又問過，喂，我呢啲身形可唔可以入去一齊玩？佢話梗係可以啦，即係做線位啊，佢哋叫 line back 啊， 係啊，冇錯冇錯， 即係負責 撞開人嗰啲， 係啦，負責撞開人嗰啲係我啱數咁樣。咁跟住之後咁啊，睇睇睇，哇，覺得嗰啲運動員又靚仔啊，個運動又熱血啊，跟住之後咧就又購物慾起啦， 又有 係啦，好想買翻件佢哋嘅咩 NFL 啊嘅美式足球嘅波衫咁樣。 唔同隊有唔同隊啦，有唔同隊。 係啦，咁然後就即係同埋仲有一樣嘢想買嘅，就係買佢哋嗰個水樽啊，即係嗰個 G 字頭嗰個街咩落嗰個牌子嗰個水樽咧。係係係，咁啊好想買啦。咁然後就上網試下揾我嘅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即係買到美式足球嘅波衫。咁例如如果我哋平時買足球波衫，即係例如我買皇馬、買曼聯，其實就好易買到嘅香港地，即係好多嘅樓上鋪或者連鎖店都一定買到。咁但係美式足球波衫，我發現咦真係唔係咁容易喎。咁我揀啱咗幾件之後，咁啊撳啦。淨係運費啊，兩位估下幾錢運嚟香港？ 係 $500。 誒、欸，嗱，拔絲差唔多啦。 應該唔止啊，阿伯，佢喺本地嘅，即係我哋譬如喺呢邊嘅本土啊，我當譬如喺第二個州 send 過嚟咧，都貴嘅，都唔係咁平。我覺得唔止$500，應該唔止$500。 嗱、哦，我其中一個網站啦，睇咧，如果齋嗰件波衫咧，可能係$100嘅美金。即係挨$1,000，咁啊差唔多正常價錢啦。即係你同足球波衫比，其實差唔多嘅。但係個運費咧係要$50-60。 要噶，要一件 $400嘅美金運，$400嘅運費。 即係半件你件衫嘅價錢噶咯喎，個運費 係。係啦，咁我嘗試嚇，我嘗試。 但係我又想提供少即係呢個 tips 啦，即係唔係話推崇啲生意，係咧純粹咧佢哋有一種咧即係魔法啊，就希望咧你可以買多啲咧，就係、是、譬如你買一定嘅價錢，即係譬如咧，即係佢又買滿$500咁啊，就免郵費咁樣嘅，即係喺美國啊嚇。咁你本來想買件 T 恤幾廿蚊啫嘛，啊咁為咗慳翻嗰個郵費咧，就會撳下，咦啱啱好喎，好似。 我有嘗試呢個方法嘅，即係撳多兩三件啦。咁但我估因為佢呢個係international shipping 啊，即係呢個國際運嘢咧，咁佢點都係個運費都係要$40-50嘅。咁所以我就即係個人又即刻轉一轉念頭啦。哦。不如打電話問老何，問佢借地址，然後寄去佢嗰度，然後再叫佢即係唔知點樣速遞啊，或者佢翻嚟帶翻嚟又得唔得咧？咁其實我 hold 住咗呢個念頭，但係揾咗個大學朋友幫手先嘅。咁佢第一下嘅反應係嚇、啊，你要買咩啊？我買美式足球波衫，好地地做咩買美式足球波衫？我唔係啊，好想買啊！你幫下手啦，佢話啊好啦，你揀啱咗話我知啦，我再睇下即係喺嗰邊即係美國嘅郵局寄翻嚟平郵會唔會平啲咁樣啦？咁佢第二日再追問我究竟想買邊件，咁我就係覆咗佢句冇啦，個人瞓醒咗之後就唔想要啦。 哦，點啊？你唔中意啦？ 誒唔係唔中意，個人醒咗啦。 消費衝阿伯嗱，其實咧每一個人，我相信唔關嗰、那個性別事啊，係每一個人咧都總會有一個黃金衝動購物時間嘅。咁你頭先咧咪彈咗一句比較一嘅嚇、啊，你夜晚呢個時候咁都有衝動，我想分享一下。其實我嘅衝動時間係咩呢？每朝早起身嗱，起身咧即係作為一個媒體人咧，就要即刻即係要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嘛。咁我通常都一起身咧，就飲杯暖水之後咧，我就會拎住個智能工具開着佢睇一睇有啲咩睇先。通常我最衝動嘅時間就係朝早。 哦，你係朝早， 即係我仲要係做錯事之後冇得後悔。 最衝動咩咧？可以朝早買咩咧？除咗買早餐之外，好衝動地撳十個鐘。 唔係㗎，可以買好多嘢㗎。係 啊，你望住哇，咦？呢件衫幾好睇喎、啊！个编几特别喎，咦几有纪念价值喎，啱啱赢咗场波，唔买冇噶咯，就揿咯，一揿完之后买完，跟住咧个人醒啲啊，可能系9:00嘅时候咧， 有冇杯咖啡之后？ 啊，我做咩要买咧吓？ 后悔唔到。 因为我今次呢转咧好就好在，因为佢个运费令到我个人即系冷静咗落嚟，同埋要托上托再买咧，我系有少少却步咗嘅。但如果你话平时咧，最近咪有啲网购网站，即系内地嗰啲咧。咩淘佬啊，拼少少嗰啲咧，咪一见到包邮嘅， 系啊系啊， 我死好多喺嗰度噶，即系一礼拜五晚兴奋起上嚟，咦，买个番碱滤水器先，买件波衫先，又或者买个水樽咁样，无啦啦，我买咗三个跑步腰带，我咪年中嘅时候话跑步嘅， 系啊， 买咗三个跑步腰带就系礼拜五晚开心得滞，买咗三个谂住。啊！今晚飲完，聽日去做運動真係好啫，好健康啊！咁樣，咁結果係買咗翻嚟，完全冇，咪用咗一次半次咁樣咯。所以就係好多呢啲衝動買嘢係經常出現喺生活當中嘅。 但係老好喺外國咧，通常咧佢哋嗰啲退貨咧係做得好足噶嘛，即係你買完，咁佢會你俾你冷靜完咪退咯。我見有啲人嗱有啲好差嘅做法係唔建議嘅嚇，衝動買完。唔剪牌，再一次退翻俾人。 系冇错，呢、這个掌握得好好嘅。喺新加坡而家呢一个嘅气氛咧，亦都好多时都系会出现啦。但系咧，我就有一个嘅习惯系咁样嘅，即系越唔得到嘅嘢咧，越想得到。好啦，你喺美国就有呢、這个即系退货呢一个机制，买完，哎呀，翻到嚟好似对一对镜，咦，好似大件咗，或者哎呀细件咗，条腰好窄啊，突晒个肚腩出嚟，退先咁样，咁啊呢个都方便嘅。但系咧，其实我过到嚟之后咧，我爱上咗香港某啲品牌， 系，但香港嘅时候就唔买， 就系咁啦，冇错。香港嘅时候咧，好似好随手可得，到时先啦，咁就冇咁冲动噶。但系咧，我一过到嚟咧，哇正哦，出咗呢一个系列。好似好啱我咁喎，同埋咧，我唔知點解着住，譬如一啲我哋香港出品嘅香港品牌着嘅時候咧，可以同一啲朋友溝通一下嘛。 哦、 例如我今日而家戴住啲頂帽咁，係啊，香港一個醒獅隊出嘅一啲系列嚟嘅。 哦，係， 睇唔睇到？睇到阿伯，睇唔睇到？睇到嘛，係啊，一個咧，係啦，估到邊個啦嘛？咁我就係連帽、連 T 恤、連外套買咗一 set 咁樣嘅。件事係點樣？好啦，當你每次購物完嗰下嘅興奮之後咧，第二下興奮就係期待收翻嚟嘅時候，又可以哇一隻住，哇好舒服，好開心，好型啊咁樣。咁今次我呢一個嘅落嘅 order 咧，出現咗啲咩狀況咧？就係、是、我買完之後，咁咧通常呢邊有個 app， 大家都係㗎，你應該 online 買嘢就有個 app 啊，一路 follow 住究竟嗰件件去到邊度㗎嘛。 係。 咁我如常地都係即係好啊，買完之後就好想收到嗰件貨物㗎嘛。咁好啦，隔咗三日、四日、五日，一路開個 app， 咦？佢停留咗喺中部嗰個地方。 喂。 即係成個郵件停咗喺度喎，一停就停咗幾個禮拜喎。發生啲咩事咧？咁樣一路都收唔到，咁我跟住要揾翻香港嗰邊嘅一啲即係佢哋嘅公司嘅一啲嘅同事咯。喂，發生咩事？佢話係我都收到啲信息啦，個物流嗰度出現咗啲錯誤，嗰啲貨物咧停咗嗰度。我話咁點算啊？跟住呢一 set 嘅 order 咧，我係等咗兩個月啊， 先可以。但係未唔知咩原因停留咗喺中間。 佢話好似係物流嗰啲唔知系統上出現錯誤，所以發布唔到啲資料。咁而嗰個郵件咧，即係呢一個嘅郵件咧，就即係對應唔到一啲相關嘅資料，所以佢就係去到即係中部嘅地方咧，就停咗喺度。咁啊，需要嘥嗰啲時間再處理一下，先得到翻我呢個 order 咁樣。 咦？咁但係，所以你喺美國嗰邊買香港嘢嘅運費會唔會好貴咧？ 貴啊！ 咁你有冇諗過好似我咁樣揾一個香港嘅朋友幫手？即本地起碼免運費啊！咁買完之後用一個平郵嘅方式，或者用香港郵政服務寄去你嗰度，係咪會平啲？係咪真係有呢種嘅説法呢？ 即係一你夜難人靜去到即係 Happy Friday 嘅時候，夜晚就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啦。咁我呢個病情係嚴重好多嘅，因為我頭先都有講過啦。我一朝頭早起身就想 就嚟啦， 購物啊嘛，同埋即係其實我都有香港地址噶嘛。嗱，咁首先可能郵寄咗香港地址，咁你下次翻嚟香港 揾阿哥幫手啊！ 点要即系着啫？嗱，购物咧嘅病啊，其中一个嘅主要嘅病因就系咩咧？想即刻有， 系， 所以就呢个运费唔系喺我嘅考虑范围之内。我要即刻要，你明唔明啊？ 咁有冇一啲好似真系我呢啲咁样啊？好想买一啲可能美国当地先有嘅嘢，然后揾你帮手，然后再寄翻嚟，系咪真系会平啲？定系其实个运费差唔多咧？ 都唔敢肯定啊，因為其實寄嗰個佢經常又唔同啦，同埋而家係貴咗好多嘅， 嗯， 即係而家係真係貴咗好多，咁所以我唔敢答你， 係係。咁啊， 我有需要我可以幫你， 係唯有等老可翻嚟嘅時候，咪叫老可即係託一件嘅美式足球波衫翻嚟俾我咯。 你都系咁样嘅目的嘅啫，想我个手信。 我仲有我有个水樽想要嘅，见到嗰啲足球员，哇，咁样饮水好似好饮啲喎，都系嗰下冲动嚟嘅。 点解过嚟咧？忘记你当晚是怎么亲我，但这首不变情歌，在你家中。 有聽眾留言話最近 hit 嘅係 MLB 喎，係咪佢哋嗰邊個棒球聯賽啊？ 係啊，冇錯啊，非常之精彩的一場賽事啊！ 唔好禮拜五晚俾我又見到，我又托老可 買， 係啊，仲有美式足美式唔係嗰咩曲棍球啊，NHL 係啊，其實好多嘢都想要啊！ 你個銀包好唔得閒喎， 銀包好唔得閒啊！好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今個星期嘅訪問啊！咁啊，上個星期我哋聽咗陳家洛嘅一啲故事啦，今個星期繼續會有啊，八點半鐘就會有陳家洛嘅訪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已经同港队主教练韦斯活达成共识，结束合作关系，并妥善处理后续安排，感谢他的付出。足总将会公开招聘新任主教练，并尽快落实和公布代理主教练安排，确保港队持续发展。足总会主席霍启山表示，虽然港队未能够晋级亚洲杯决赛周，但董事局和管理层一致决定向有份参与港队对新加坡赛事的球员和团队发放港币100万元奖金，表彰他们的努力和拼搏，并激励球队迎接挑战。足总指出，港队未能晋级亚洲杯决赛周之后，足总全面检视港队表现、技术部署和技术人员表现评估，并按既定机制处理相关事宜，确保所有决策均以专业、 透明和符合香港足球整体发展为依归。政府舉行中共20屆四中全會精神宣講會，由中國科學院院長侯建國和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祝惠東來港宣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社交網站說，宣講團成員下午到北部都會區實地調研，包括到訪古洞北新發展區以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了解北都整體的規劃和建設情況。陳茂波說，特區團隊向宣講團介紹時，重點說明北都發展的願景和加速其發展速度的舉措，引進企業和人才的成效，將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深度綁定的政策，和大灣區兄弟城市在創科上由研發到商業化到先進製造等全條鏈合作，以及如何通過北都促進科技、教育、人才和產業一体化發展。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出年1月1日起實施，當中包括非緊急放射科服務會由現時完全免費改為共付收費模式，而 X 光仍然免費，其他項目就會視乎複雜程度和所佔用的時間等，分別收250元和500元。病人需要在預約日期前最少14日付款，否則預約會被自動取消。医管局希望有关安排可以改善缺席预约情况，从而缩短轮候时间。旺角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79岁女子被一架旅游巴撞倒之后，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旅游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下午3点几，一名59岁男子驾驶旅游巴驶至近洗衣街及亚街老街交界时，据报撞倒和碾过一名79岁女途人。事发之后，现场遗下大量纸皮。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听日早晚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听日北风增强，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颇大。下周初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7日举行，选民需按投票通知卡或经济方便得到的资讯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后获发选票。有需要人士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吸一个剔号，放入蓝色投票箱。功能界别选民用黑色笔填满选票上的椭圆形，放入红色投票箱。将选票以填画机一面向下，不用对接。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他高大靓仔，有型有格，平时喜欢踢波，演戏又不做作。 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 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家乐。 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血仍能和应，这样无分美。 新秀的应该不得啦，是吧？新秀不得的。咁跟住你又点样入咗呢一行呢？ 新秀之后呢，咁我输咗啦，跟住之后又毕埋业啦。 我是去了打工的。 哦，你本来做什么？ 我去了，我第一份工是做 telesales， 即是 电话推销。 哦， 某个电信商打去，喂，陈生，诶，睇翻你最近咧个电话咧，差不多到期咯。咁我哋咧有个最新嘅优惠。 我信你做过啦， 好真啊，已经系 好唔好做嘅呢啲工？ 好唔好做？ 唔系，即系应该咁讲。诶，我对唔住，我应该抽翻，唔好讲好唔好做，一定系唔好做嘅，因为你每日要重复讲几廿万次， 会皮质醇偏高嘅。 真系会啊！ 好猛嘅，因为你能够成段对白讲晒咧，已经系好开心噶啦！ 一日有几次机会咧？ 睇你啦，睇你有几勤力啦、啊。你当平均一日200个电话好冇？你能够讲到嘅可能系得20个嘅啫，廿个入边可能你开到单嘅都系得2个嘅啫，即系有100几十个咧，你系一打去，喂陈生，嘟嘟，喂陈嘟。即系好多时候都 呢个电信公司 嘟系啦，好多时候都系咁，你就会好猛 啦。呢啲生活都几好拍嘅，系一种人物嚟噶， 系噶系噶。 你问我哋一日收几多呢啲电话？ 最猛系讲晒，续约啊，点点点啊，点点咁佢，哦好啊好啊，跟住系啦，咁我而家帮你安排翻好唔好？ 哎呀，咁即系话咧，如果我哋想呢啲嘅服务员咧嘅佢哋嘅心情好少少或者生活好少少， 早啲讲冇， 真系嘛？ 系啦，早啲讲话得噶啦，唔需要，唔该，拜拜。 哦，收收钱，即系或者甚至吸钱都好啦， 都好过讲晒之后。 哎呀，我明啦，因为有阵时咧，我哋你知啊，你去到戏约嗰阵先知道，吓、原来要签24个月噶，咁我真系要谂噶嘛。但系其实如果我哋真系冇心嘅， 系你一早一听到，你知道你唔会就。 哎呀，喂，多谢你话俾我知啊。咁你嗰啲开单率高唔高噶？ 唔高嘅，唔叻嘅，唔特别 因为唔勤力定系咩？ 唔勤力，但系口才唔错啦，嗰阵时叫做 OK 啦，但我唔系一个好勤力嘅，成日都走去厕所瞓觉嗰啲。 系咪一班人喺度噶？即系有佢一个 center 100-200咯， 100-200人啊， 系啊， 即系欢乐满东华嚟噶， 系啊系啊。 哇！但系我谂大家其实艰难噶嘛，因为嗱，你把声就笑住讲啫，因为你唔可以得罪个客啦。 系， 但系其实嗰个失败率太高，嗰、那个氛围都应该唔系几开心噶，系咪噶？ 要睇你做边个部门。咁有啲係叫人哋轉台嘅部門呢，即係譬如你係 A 電信公司，你轉去 B 電信公司，咁呢個就最高難度啦。 係 續約就叫易啲啦，續約即係你本身係 A， 你就嚟完約，你再續，咁、都正常，通常都會再續嘅。如果唔係特別差嘅 offer， 咁睇你做邊個部門咯。跟住我試過去過銀行做啦，就係、是、做借錢啦。咁嗰 啲又系要打电话噶， 又系打电话， 有你。 我想讲嗰啲系做银行嘅贷款系好啲嘅。 哦。 因为 香港人好穷，同埋好多人争人钱。 应该咁讲，周转好多时候都要周转做生意。 系 咁，同埋我哋唔系嗰啲大耳窿放数嘛，我哋系真系银行个息口系好优惠嘅，即系可能你借10,000蚊，可能一年你都还几百蚊到，又但又帮到人。咁首先你自己会觉得，哎，我真系帮到你啊！ 有冇一啲人咧，就话，哎呀，多谢你啊，陈生。 梗系有啦，真系有。 我真系等先写呢期， 有， 我真系有噶， 绝对有。 哎呀，咦喂，真系，喂，好角色嚟噶， 可以写嘅呢？ 我都可以写。头先你，因为你两份工种咧，一种就系受气多嘅， 厌恶性啲，厌 恶性。呢一个原来真系帮到人嘅， 系啊，同埋呢个倾偈率系高好多嘅。 啊 未必话你喂，我哋系咩XX 银行打嚟嘅，佢哋通常都会继续听你讲嘢。但如果你话乜乜电信咧，就好多时候即刻嘅事。 系系， 同埋好多人听到你个利率咁低，10,000蚊还几百蚊 息， 系啦，咁点都借咗先，周转咗先啦。 哦， 同埋最旺市嘅时候就系税季啊， 系。交税， 交税啊，系啊，咁嗰啲 我明 呢 个感受啊，系 我哋搵钱嘅时候咯。 哦，咁 O 唔 OK 嘅啲人工， 底薪唔 OK， 但系 commission OK。 哦，咁即系话如果你 勤力， 唔去厕所瞓觉，开多啲单，其实系多劳多得嘅。 系， 咁你做咗几耐啊？ 每一间做咗，有啲做咗一年，有啲做咗半年，有啲又做咗年零两年咯。No New Year's Day。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overed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 In fact, here's 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 No April rain, no flowers bloom. But what it is something true made up of these three words that I must say to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no summer's high, no warm July, no harvest moon to light one tender August night, no autumn breeze, no falling leaves, not even time. No Libra sun, no Halloween, no giving thanks to all the Christmas joy you bring. But what it is, so old, so new, to feel your heart. 最後我是去了做埋保險添嘅。 哦， 係啦， 有冇牌噶你？ 我有考牌。 哦，你有考牌噶？ 係啊， 係陳生，咦，睇下咩 plan 幫幫手。哦，你真係做咗嘅？ 我考咗一，我冇記錯，應該考咗135牌噶。 係係係， 係啊， 即係話你係要出去攞住個 iPad 又好，攞住個 keep 都好，就係 嗰陣時部 iPad 嗰次。 你係做咩類型保險啊？ 全部都要讀噶， 醫療啊，咩公司保險啊，係 乜都要嘅，基金都要噶。 哦，咁你主要係做做邊一類型噶？ 我賣俾朋友嘅多數係做投資基金嗰啲嘅。 哦，即係嗰啲 因為嗰陣時細個，個個都覺得保險冇用，個個都覺得自己唔會病。 係 係細個係咁樣噶嘛。 但係想儲錢可能。 係啦，淨係會想諗儲錢揾錢投資，咁就嗰陣時多數做基金類嘅保險多啲。 咁、哦、又好唔好㗎？其實好唔好揾㗎？當時 又係唔勤力咯。 哦， 因為嗰陣時我開始入行啊。 哦， 咁我會有種感覺就係、是。开咗啲单咧，我唔理佢哋咧，我 哦咁啊你又真系有责任感啊！你都系有嗰个英雄喺度，保护唔到佢啊嘛！如果佢有咩事啊， 即系好似我唔系好理佢哋咁样咧，会自己有啲过意唔去。好快咧，我做咗半年到咧，我知道自己原来嚟紧会有要拍嘢，咁就开始唔系好搞嗰啲嘢，跟住就将之前啲单就。俾啲我信得過嘅朋友，因為我同幾個朋友一齊入去做嘅。 哦，咁就即係離開咗嗰啲， 跟住好快就離開咗保險啦。 係啦，咁然後就入咗嚟呢個嚇，即係演藝圈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跟住就應該冇記錯，跟住係好似就拍係唔係四葉草咧？我都唔記得啲時序啦。 哦， 總之跟住之後就冇再做嘢，就拍。 哦，你拍四葉草先㗎？ 好似再早啲添。我好似係因為要拍四葉草，所以離開 call center。 係。 咁我就去做保險，因為我覺得保險時間上好似調配容易啲。咁但係拍完四葉草之後，又開始又有其他嘢做。咁我最後都係發覺，都係搞唔掂啲時間。 四葉草你係邊一個年代嘅四葉草啊？有佢係咪好多代㗎？ 我係第三代。 第三代有咩人㗎？ 騎馬 嚇， 有衛斯雅， 哦， 有洪卓立， 係 有龔嘉欣， 係 有趙石之， 係 有羅仲謙。 咦，呢啲就係你哋一齊出道、 一齊 又成長嘅一班人嚟，好唔好玩㗎？拍四葉草 好好玩啊，都唔似翻工嘅，唔似去拍嘢嘅，成班一每日就係、嘻嘻哈哈咁喺度，成日俾人哋鬧我哋，喂，唔好再傾偈啊，過嚟買位啦， 即系嗰时就系咁咯。 哦， 但系冇乜钱嘅嗰时拍，所以嗰时好彩就系我有打出边有打工储咗少少钱，就去拍四叶草。如果唔系好难挨。 嗯， 因为嗰、那个我记得嗰个拍摄周期咧都大概半年嘅。 拍咁耐噶？几多集啊？二十集？ 十集到十二集 咁。咁先拍半年啊？吓， 系啊， 佢唔系日日开工嘅系嘛？ 佢唔系日日开，同埋佢可能一日都系开。一兩場戲咁樣，因為好多馬 啊， 或者啲大場面咧，我哋要等人哋放假先可以去嗰啲騎馬嗰啲位度拍噶嘛，咁、所以就拖咗好長時間。 哦，好唔好玩啊？ 好玩，好玩，好玩。 嗰陣時係叫做初期啦，嗱，未必可能係第一次啦，但係比較初期真係正正式式做一個演員咯。 係啊， 啊，但當時嘅陳家洛對於喺演藝圈有咩憧憬㗎？簽咗公司未㗎？嗰陣時 簽咗。嗰陣時就係、是太有信心啊！因為四葉草我係做一個娘娘腔，咁我咪同你講我好中意模仿嘅。 哦， 咁嗰時就唔係真係係去鑽研個角色，去諗點解佢娘娘腔啊，諗即係去設計去思考啲嘢，純粹我模仿一個娘娘腔嘅人咪得咯。咁、就用咗呢個方式去， 即係所謂者手者腳咪得咯。 咁、但係當然細個觀眾對你嘅要求低啦，導演對你嘅要求亦都唔高啦。佢覺得啊，你咁樣做幾好笑啊，幾得意啊，咁啊幾好咁啊，就好似收到得到呢啲咁樣嘅稱讚，咁就輕飄飄嘅有少少。 哦， 係啦，所以就唔好咯。因為我覺得呢個方法得咗，咁就繼續用呢個方法，即係有個求其揾個人模仿咪得咯。咁但係就其實你唔係真係去實在咁去成為咗呢個角色噶嘛？你只係真係模仿，所以。我觉得之后拍戏嘅时候系慢慢先发现到呢个问题嘅，系 即系早期你嘅演出入边咧，都系用呢种套路嘅， 系 模仿啲人心入边谂住梁朝伟又好，刘德华又好， 系 你有呢样嘅， 我有呢、這 个，其实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嚟？ 我觉得唔系咯，而家。 但系如果譬如到一个新入行嘅演员咧，嗱，因为 学坏师， 冇人认识陈家洛噶嘛，嗰阵时即系我唔知道陈家洛个演法系点噶，但系哦，原来你。即系譬如乱笠啊，你借咗梁朝伟某一啲嘅演法嚟演，其实有会唔会有帮助噶？其实， 我唔敢咁样讲、啊。 但系你早几年系咁做嘅、 早几套咯，系 啊。 咁我觉得自己就系唔好咯。 嗯， 但系咁当然有啲人可能系真系攞到个精髓而去绝，再慢慢调节去成为咗佢个角色。咁呢啲咪天才咯。咁、我就唔系咯，我纯粹真系模仿咯。 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唐诗殿上似红，才是奇迹。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种价值。逐个梦，逐苦练，逐次累积，抱起过，放低了，然后回忆，然后期待，期待，期待下一位接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落过，但求痛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刀伤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做对事，做错事，换个脸色，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击，看开了，然后承受另一种压力。会过面，道过别，直到熟悉，看一眼，吻一次，留下痕迹，爱不够，然后存在另一种角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 上签一直为都想入座，欢赏这个惊险人生。 嗰陣時你誒靚仔啦，咁又簽咗間大公司啦，咁亦都有相當多嘅機會啦。喂，嗰陣時有冇一啲輕飄飄嘅感覺嘅？ 啱啱想講就 是、即係明星啊！ 冇明星嘅感覺，冇嘅，明星就冇嘅。但係輕飄飄就係因為我俾人讚，拍咗一兩個作品之後都讚我，幾聰明啊呢個小朋友。咁跟住之後就公司就開咗一套電影叫《很想和你在一起》。咁我就覺得呢個係我第一個打擊嚟嘅，因為真係拍戲嘅時候，你再用翻呢個方法去做咧，喺個大銀幕睇咧， 咦都係嗰班人嚟嘅喎， 係 即係阿 Michelle 啊， 係啊係啊 ，Ken 啊，洪卓立啊嚇， 喺個大銀幕去睇翻咧，原來係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做嘅，好難睇啊，所有嘢都。咁而結果論嚟講咧，真係失敗咗嘅。我拍完呢套戲之後，係經歷咗一段好長時間冇人再揾我拍戲。 咁嚴重㗎，原來 係啊，係啊，真係噶。 哦， 所以完全唔會覺得自己有明星嘅感覺。 哦，係啊，因為呢套戲嘅 做得唔好咯， 理想即係成績唔係咁理想啦。 我覺得直情可以話係我做得唔好 啊， 所以係公司冇乜再俾機會我。 我揾人開嚟睇下先，睇下啲反面教材。咁嗰幾年點過啊？ 嗰幾年啊，如果你咁講係啦，應該係啦。嗰幾年就係好似去咗做保險啦。 哦， 好似个事 哦，反而系咁样样， 系啊， 因为就冇乜嘢开啦， 系啊， 咁就谂住可能都出出地事，咁啊，所以做保险啦， 系啦，跟住如果冇记错啊，点解会又唔做咧？就系、是、开始港台啊， 哦， 多谢港台俾好多机会新演员， 系啊。 当年 啲咩圣本线啊，咩渡海浮沉啊，嗰啲系咪？ 系啊，嗰啲赌海啊，海啊， 赌海迷途，渡海浮生，系啊。 好似就系因为开头就 总有出头天，系啊， 再上啲再后啲噶啦。跟住同埋有一啲旅游节目就揾咗我，俾港台俾咗啲机会我去拍，就系、是、咁样就冇做保险啦。虽然一年可能都唔多嘅，但系起码有人揾我咯，即系多谢港台嗰阵时拯救咗我。 其实咧，嗱，我又唔系话即系因为呢个节目喺港台做，我先咁讲啊。但系咧，我个真心觉得咧，港台电视部咧，其实咧又另辟蹊径啊，俾咗好多机会俾班叫做年轻啲嘅演员去练啊。譬如你嗰代都有， 我嗰个年代我绝对认同 好多噶，即系好多而家叫做我哋呢个年代一啲中流砥柱又好啦，或者叫做大家熟悉嘅演员，其实真系可能系因为港台又耐唔耐又公开下， 系啊， 佢啲题材又比较社会性啲啦。咁你社会性嘅嘢就你实做，你要硬去做嘅，即系嗰样嘢系实正你去做，就唔系啲玩玩下嘅戏嚟噶嘛。即系你要有一啲练力去做啊，或者你去用心去演噶嘛。 系啊，我觉得嗰个年代系有好多。即系同我差唔多年时间出道嘅演员咧，都系喺其实嗰阵时已经开始唔系好多新演员咧。嗰阵时唔系好兴，唔系系咪叫唔系好兴咧？即系比较少啲新演员嘅角色可以喺电影入边做到主要角色噶嘛。咁我哋都系做一啲好 side cast 啦，可能得几场戏嘅，其余时间就系靠。喺港台度有一啲多戏啲嘅嘢俾我哋去锻炼咯。好多演员都系我，如果我冇记错，我记得阿星啦，即系林耀星啦，嘉琪啦，佢哋喺点五号之前咧，都系喺港台都系拍好多佢哋嘅电视节目噶。 咁嗰阵时嘅陈家洛记唔记得系为咩噶？即系我系想即已经有呢个目标，叫做我想做一个好演员，定系？冇噶，咁喺呢一行咪有嘢做就做，有 想做好演员嘅， 已经系噶啦， 已经想做一个好演员，但系冇方向，唔知点为之好演员，同埋唔知点样成为到好演员，好冇方向嘅嗰阵时，纯粹系觉得有机会就啪啦啪啦啪啦，冇方向嘅，即系唔会好似而家谂点样去做好啲，纯粹系战战兢兢啦，人哋话点就点咁样嗰啲咯，系啊，即系我好记得收到剧本咧系真系唔系好识点样去思考点样去做嘅，纯粹就系、我要讲呢句对白，我要行呢个位，好冇生命啦。我就真系纯粹系读个剧本咁样，好多时候都，因为嗰阵时冇上堂，冇人教你。当然喺现场亦都唔会话有好多时间导演去调教你啦。咁好多时候都又系做得唔好嘅，我都系觉得自己。 咁如是者呢啲日子过咗几多年啊？ 我冇記錯，係 Diva 之前，我拍咗一套電影叫《 Diva》 之後，咁之前我係開始有上堂啦。我覺得終於有朋友介紹之下，就有上到一啲堂啦，開始了解何為係戲劇啦， 同埋開始覺得自己如果再係咁都唔捱得耐、 嗯， 都會隨時。 你有冇㗎呢啲人？ 有啊有啊，絕對有。我直情係諗住離開呢個行業㗎啦。 哦， 我喺 DeFi 之前係諗住唉，人一世物一世，拍埋 DeFi 先啦。即係嗰時係諗住直情唔做㗎啦，解約㗎啦。跟住係直到 casting 中咗 DeFi， 麥希恩俾機會我，嗯、我先至可以繼續有而家一路嘅發展咯。 哦，原來 係因為 DeFi 嘅， 係啊、 哦， 我係之前諗住拍埋 DeFi 走㗎啦。 努力要是有奖，唱好半个襟章，再让我可睡到已看凉。但愿要是有奖，像我爱过的欢畅，能被了解我坚毅而有脆弱，那有十全十美。 来自电影《Diva 华丽》之后的这首主题曲啊，《追风筝的风筝》。听日继续会有陈家洛的访问呀。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蕭叔叔呢非常長氣地今日繼續同大家講 sentence structure 嘅問題。嗰個問題呢其實就係講呢點樣可以將兩個句子連埋一齊而係 grammatical 嘅。唔可以兩句各自係文法上完整嘅句子用一個 comma, ok? 我哋一係將兩句子斬開用 full stop, 一係我哋加 comma,加多一個 conjunction, 好似 and, so, if, 之類咁嘅字啦。或者我哋用 semicolon, 不過呢個比較 formal 嘅。好啦，今集呢我哋再講多一個，就係呢用 participle, 唔記一啲 ing 或者 ed 形式嘅字。亦都係啦，聽落去呢係比較書面呢比較 formal 嘅。譬如我比較例子啦。我同呢個女仔出完街呢，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妥當。咁所以呢我就決定咗返屋企啦。咁我可以話呢I felt that something was off, so I decided to go home. 呢個係我哋加咗個 conjunction, so, okay? I felt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so I decided to go home. 加咗 conjunction. 或者如果用 participle, 我可以話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I decided to go home.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comma, I decided to go home. 呢個就係將 I felt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comma, 再加个 so, 呢一段成段呢我就用咗一个 participle, feeling, ing,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comma, I decided to go home. 呢个亦都可以将两句呢挤埋一齐用一个 comma。咁啊另一个方式啦。但係呢感觉上呢后面嗰个句子呢係个主句嚟嘅。前面嗰个只係附加资讯嚟嘅。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I decided to go home. Okay? 亦即係 I felt that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so I decided to go home. 好啦今日讲到呢度。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好晚上时间。九点十分啊，咁啊，啱啱听完阿嘉乐前辈，即小弟记得啊，嘉乐前辈系啦嘅访问，系啦，咁啊喺度即系除咗要多谢佢之外咧，亦都要多谢阿队长嘅，即系留低嘅都系一份心意，而唔系一份负担， 哦，一份心意， 系啦，因为阿队长好好啊，佢特登即系剪完嘅时候，佢同我讲话，喂嘉乐呢一集嘅访问好好听啊，同埋佢头段讲嗰啲 call center 嘢咧特别有 feel 啊，即系嗱人生之中都经常接触呢。call center 其实我同阿队长都有同一个疑问嘅，即系究竟我哋应该 cut 线好啊，定系礼貌讲两句先 cut 线呢我唔知道老可你嗰边会唔会都有呢啲叫 call call 嘅嘢咧？ 有一样嘅咋，我都会礼貌嘅，即系同佢倾两句嘅，因为毕竟佢哋都系一个职业啦。咁即系你撇除嗰啲，因为近日有个讨论啊，即系间大家啲朋友仔聚会嘅时候咧，喺度讲开一个题，就系、是、究竟而家啲 call call 系真人啦、啊？或者 AI 嚟嘅， 哦，同埋我 系啊，所以阿一，你呢个问题咧，可能喺呢个年代可以慢慢要再谂下，究竟啊，我哋需唔需要用一个即系礼貌啲，因为即系都要感受下对方嘅感受啦。佢都毕竟都系翻工，系咪？人哋啊搵食噶嘛，咁样。咁你亦都听到阿嘉乐前辈头先讲啦，即系嗰个比例上边啊，即系究竟系譬如每日我有一千个 call 咁咧，大概咧。可能有十個有反應嘅，咁有一百個咧同我講兩句嘅，咁你諗下嗰佢哋嗰個心情，我又要理解嘅，即係如果即係當然忙嘅時候，吸錢啦咁樣，但係其實同佢講兩句咧，真係唔該曬你，真係好感激。 我大部分都係 冇呢個需要啊， 我大部分都會講聲即係打聲招呼，喂你好，係啊，唔使啦，唔該咁樣。但係呢個咧，即係呢個就係佢哋主動啦。但我想知道有冇人咧，即係認識一啲咧做客戶服務嘅 call center。即系咧，你打过去，例如我电话或者我有啲咩要打去一啲售后服务，就广东话请按一字，咁然后 English press two， 普通话前按三咁样啦。咁呢啲究竟背后嘅 call center 嘅嗰个运作又系点咧？我唔知道有冇听众系从事呢方面嘅工作啦。因为呢啲系通常我试过人生咧，系试过真系要好急打去一啲类似冇记错 啲 cut 咗啲 cut 噶嘛， 我系 cut。电话嘅，即系要解决一啲电话，唔知无啦啦收到我几嚿水咁样啦，我觉得，咁、哦、然后我要打去，我系 hold 住咗个电话，以前屋企仲有免提啦，一路执嘢一路听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然后我仲记得其中有一次咧，系咁啱系我哋同事把声嚟噶，阿嘉明啊。 哦，系、 啊，即嘉明嗰把靓声啊，系 Alison， 系啊，系 Alison。 现在先到饭 幕，系啦。但我明明心情好差噶嘛，但又听到侯嘉明把声，咁所以咧系有一种好神奇嘅感觉。所以我唔知道有冇听众都系做呢、這个即系客户服务嘅 call center 咁样。咁我哋即系喺度，我同老可同拔斯听呢个访问嘅时候，都谂翻起啊，其实人生都打过一啲有趣嘅工作啦。即系小弟就试过从事呢个嘅商场入边嘅保安部啊，老可又试过做其他嘅外卖啊。 咪咩咯？點心即係點心學徒嘛，同埋即係運製作點心嘅過程裏面嗰個物流曾經試過瀉咗落樓梯嘛，即係令我自己都係啊！即係我真係㗎，我因為咧呢個經歷咧，令到我每次啊喺任何地方都好啦，你見到有啲譬如推車仔嘅姐姐，又或者啲師傅啊，尤其是點心師傅喺個廚房嗰個通道嗰度咧，捧啲點心出嚟咧，哇！每次都觸動到我， 係， 我就同佢哋 say thank you 啊，唔該曬， 係，咁跟住之後，我同老可就研究啊，可唔可以講下自己 翻过啲咩嘅有趣工作咁样啦。咁我话，诶、欸，我问下拔师先，佢应该净系翻写字楼啊、律师啊、律师楼啊，或者今日啲人仲要赞佢靓女添，系啊系啊，翻、啊、电台啊，上个 高级食府啊， 上个礼拜话我净系识九龙塘同埋薄扶林嘅咋，哇！ 但系嗱，唔系咁讲，即系我觉得咧，上个礼拜听完阿拔嗰个即系分享喺九龙塘嗰个爱情嘅 story 啊， 系 即系一听完之后， 你去庙街嗰个啊，你话就系翻九龙塘 庙街嘛，庙街庙街， 你讲庙街讲到出埠咁样啦。 系啊，好爱，好咪好有爱啊！嗰、那个即系嗰种即系一鼓作气咁样冲，要揾寻找自己个答案嗰度咧，哇！ 感动感动， 定对你改观啊！ 改观， 你今日应该会更加改观。 系啦，因为咧问拔师啊，你有冇翻过啲咩嘅工作系有趣噶？佢就系复咗我两只字，唔系没有，唔系没有，系街市。 冇错， 拔师竟然翻过街市。 我都估唔到我自己會咁樣做，我都估唔到。試完咧，我記得係大學三年班啊。咁讀法律系嘅人咧，每一年嘅暑假咧，你都要去揾一啲 intern 啦，係咪？咁你心好似係一咁就係港台嘅 summer intern 啦。咁、 哦、 我計 year two 做完港台嘅 summer intern 之後，就係時候要正正經經做翻啲 law 嗰啲啦，即係要交代翻。咁我既做過律師樓，即係事務律，即係solicitor 嗰種啦。 solic 係 即係我哋叫律師。即係幫你搞屋契啊、文件嗰啲，咁、 哦、 既去過啲 law firm 度做，又去過啲 barrister， 即係啲大律師。 讀士大狀， 讀士大狀嗰啲 chambers 嗰度做。咁讀士大狀嗰啲咧，你跟住個師傅咧，其實真係冇嘢做噶。你最緊要著得靚靚，同埋識得拖夾。跟住咧，跟住個師傅咧，佢就會帶你去啲真係高級餐廳，真係啊，真係去好多。嗯咁由於咧嗰一年嘅暑假係我連續做咗兩次呢一啲咁樣嘅法律嘅 intern 啦，咁你點啊？ 喂，我想問一個問題，咁但係呢啲係有大食大噶嘛？ 咁梗係啦，即係仲貼錢翻去做 intern 噶。 但係使唔使都要即係、就是、要裝身同人冚一冚咁樣咧？ 梗係要啦，即係你特登為呢件事著得買啲靚靚，但係你靚極你都係大學生。去幾多千嗰啲嗰度咧買西買啲女士嘅西裝啫，咁但係嗰一年咧，我唔知點解啊，因為我除咗讀法律之外，我另一科係讀社會科學噶嘛，即係會讀啲政治啊咁樣啦。咁我對於一個有讀呢啲科嘅人好衝擊啊，日日都去啲高級場所，咁所以我就諗呢個世界嘅另一面。究竟會是怎樣的呢？一個熱血青年，跟住我就諗個暑假剩翻一半，我冇理由仲繼續出入高級場所。我覺得好似 冇理由。 即係點解？唔係阿伯話，因為每次一起身嘅時候，好似對腳越嚟越唔掂地咁樣嘅咧，好似好離地喎、啊、個人。 有啊，我真係有咁嘅感覺。我之前好似有少少怪責自己咁，有少少咧好似要告解啊，要贖罪咁樣咧，或者我要去了解個真相係點，我就要呢貼地，我就諗咗好耐，有乜嘢嘅工係最貼地嘅咧？我就諗到啦，我就發現最接觸到民生嘅咧，就應該做街市。咁但係我諗咗好耐，你以為揾一份街市嘅工係咁易咩？其實唔係嘅，即係你揾任何嘅 intern 都好啦，你寄信啊，去 office 啊咁樣 OK 啦，你街市佢唔會收你嘅。cover letter 佢唔會睇呢個 CV 噶嘛？ 佢睇 CV， 咁你去蓋檔嗰度同埋預檔派信啊？聽唔聽人啊？我都捱得㗎，我朝頭早零三就起身㗎啦。 所以你要揾到一份其實真係好難嘅，同埋咧，我有諗過去開口去阿姑姐嗰度，姑姐係做預檔嘅。 哦， 咁但係你姑姐梗係覺得你係嚟玩啦。同埋你都唔識湯魚啦，同埋講真，我都好怕聲嘅。講真又，我都真係頂唔順嘅。跟住我又再託啲人咧，就話我想去揾啲 friend 諗 friend， 就話我想去街市嗰度咧幫下手啊。 但係即可以有好多 係 啦，係啦，差唔多。 但係有好多唔同好接觸，即係好接地氣啦。我哋俗稱嘅一啲工作噶嘛，即係工地又得係啦，或者係 係咯。 即係，但係唔係喎？我非常認同阿拔師呢一個嘅選擇喎，真係喎。你話如果要喺民間裏邊咧接觸夠即係唔同嘅階層嘅人啊，每唔同階層嘅人都會嚟買餸㗎嚇。即係有啲好有錢嘅阿太又會嚟買餸，咁啊有啲即係工人姐姐又會嚟買餸，又或者即係平民少少人都會買餸。我覺得街市係非常之合理。去感受全個唔同嘅一個階層裏面嘅一個地方嚟嘅。 但是我找工找了很久，我想我找了两个暑假很短的嘛，我花了两个几礼拜都没找到一份街市的工，他们大部分都是觉得我来玩的。最后呢我就找到一个 friend， 就懂得有人 friend and friend 咁样咧，屋企咧就系开菜档，其实已经好疏得好远噶啦。咁个人都话唔好啦，唔好叫你啲大小姐嚟玩啊，我真系请唔起你啲大学生啊咁样。我灵机一触，我就讲话唔系，我唔系嚟玩啊，我要做啲社会观察啊，要做啲 project 啊，所以咧我 即系玩咯，即系玩咯， 所以咧 阿女阿女啊，我哋好辛苦噶，我哋啊分秒必争，一条菜唔系赚好多噶，我无钱好少啊，走啦。 咁啊，咧我就话逗留一个月啫，一个月唔使你俾人工，咁唔使你俾人工。都冇人要啊！你明唔明啊？你话唔使去俾翻人工你啊！我最后咧搞咗好耐，终于有一个 friend 个妈妈去开嗰个菜档，帮我 line up 到啦，就去嗰阿姐嗰度。咁、 哦、 我就翻工，佢就话，但系我第一日好失望。佢话你我话咁我几点钟嚟帮手啊？佢就同我讲系朝早七点啦，完全好失望，因为我觉得系凌晨三点要去菜 line 嗰度先至叫做过呢一行噶嘛。跟住，但系个老板娘吓唔使啦，你七点嚟得啦，咁样啦。咁咧我就 搞乱个档。 佢有少少系咁样啦。我好记得系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入边一个菜档。咁样咧， 好正喎嗰度。 系啦，咁我已经又系搭嗰架就系、是、去庙街嗰架巴士啊。嗰阵时都未要需要去庙街住，我仲系挂住份工多啲。咁啊，好早啦，06:00就搭呢架巴士就去到。我记得第一日咧，我仲礼貌周周咁样介绍自己，你好啊，我叫拔丝啊。 有冇派卡片啊？ 多多指教，睇有咩可以帮到手噶啦。我嘅咁佢就话得噶啦，你企喺侧边啦。咁啊，如是者咧，企咗好耐咧，都冇嘢帮到我手。而我发现咧，朝早其实系最繁忙嘅时间嚟嘅。 系。 咁但系咧，我系一样嘢都帮唔到手啦。佢又唔俾我收钱啦。因为钱捻嘢系费事经我手，然后我谂住搣个胶袋落嚟帮啲人栽啲菜心落去咧，我都搣得慢过人啦。个老板娘已经系一手咁样揩咗个菜心，跟住一斤咁样搞咁样搞掂十蚊啦咁样。然后咧萝卜我又唔识称啦，终于咧第一日咧系去到中午嘅时分咧，稍稍冇咁多人咧，咁我先至佢先至得闲开始教我嘢啦，教我点样收钱啦。然之后咧就教我哇呢、这个真系难忘，教我批呢一个嘅红萝卜啊，即系你有时你要批咗先卖俾人啦，同埋教我批呢个粉角啦，同埋教我点样叫卖啊。我发现我学得最叻嘅咧就系、是、佢真系要叫卖喎，原来喺街市嗰度 系噶系噶系噶， 你唔叫啲人系唔嚟嘅，因为佢有好多时咧周围咧系有两档噶嘛。 示范一次， 我就系想示范啦。好多时候我发现咧。即係我嗰個靈敏度喺街市度咧係適用到嘅。一個人當佢猶豫緊右邊個檔，即係我個檔啊，定左邊個檔嘅時候咧，邊個嗌咧，佢真係會埋去。我就學我老闆娘叫埋嘅聲音，喂十蚊份十蚊份，今日嘅嗱我知道粉角係應該點樣形容，啲粉角好粉甜咁樣噶。嗱咬字好正，好粉同好甜，真系要咁样讲噶，因为咧你要咬落去咧。 基哥笑得好开心啊！基哥， 但你自己翻去，你翻去，你哋所有听众，你哋去开街市都会用嗰个粉角好粉， 但系 好 劲喎！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原来粉角系讲求个粉同埋甜咯。 系啊，真系噶，你话老系咪啊？ 因为煲汤啊嘛，煲汤啊，即系嗰种煲汤粉角乜乜汤咁样咧。佢係日日帶嗰種甜味，哦粉角係啊，啱啊啱啊，哎呀，好好啊呢個直情係推介咗俾啲即係男人咧，男主內而家買餸咧，睇去個菜檔嗰度，咦今日啲粉角 好粉同埋好甜喎，咁呢個係我學識噶啦。然後咧，如果你賣紅蘿蔔啦，你就撚埋青蘿蔔就，青紅蘿蔔煲豬餐咁，你就會好賣今日又唔知咩天口乜乜物啊，就要賣啦咁樣。然之後就話啲菜心就要脆啊剩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我第一日咧，只係學識咗叫賣啫。 係。 然後咧，如是者咧，其實就比我想象中早收工。五六点咁样啦， 差唔多啦，系嘛？街市五六点， 系咪？ 都系佢中间有个落场位啊嘛，即系中间有个落场咁啊，即系中间，譬如中午已经系嗱，通常咁讲嘅，应该话买开送嗰啲高手咧就系咁嘅，就系朝早第一浸， 即係正如阿拔所講，就喺菜攤一做翻嚟，啲靚嘢咧就開始喺嗰度咧就要搶攤㗎啦。基本上八點零鐘買完餸咧，就已經開壺茶，就攤茶，攤完茶之後咧，要接仔嘅，要接孫嘅，就去嗰度接。接完之後咧，就中午就開始處理嗰啲餸菜咁樣嘅。咁而中間咧，其實你見到咧街市咧。有一個空檔期咧，你會見到啲師傅又好啊，菜檔老闆又好咧，佢哋進入呢一個嘅休息嘅狀態。 哦，預示者只係咧咁樣過咗第一日咧，咁我話明唔收錢噶嘛， 係、 啊，但係 後悔啦。 唔係，我都唔好意思收緊錢啊！我真係除咗叫賣之外，冇乜做過嘢。佢就俾咗一大堆菜我啦， 係， 同埋呢個時候，咁、哎、都不得止。原來老闆娘係有一個男人噶。佢个男人系卖鸡噶， 哦，即系佢老公系卖鸡嘅。 我唔知系咪佢男朋友定佢老公啊，哦、总之佢有个男人噶。 系、哦，跟住就俾只鸡你， 系爱人，系俾咗一只鸡我啊。嗰日我收工， 鸡 诶劏咗嘅，劏咗嘅，唔该，我唔知点解想翻到去薄扶林啊。嗰日其实 你好细个咋，你做咩事？佢想话你阿爸，你知唔知？街市幾耐又冇活雞啊？你知唔知 啊？清楚啫。 咁啊，跟住我拎到翻去，我媽係嚇親，佢話：你知唔知一隻活雞好貴？唔係一隻雞好貴啊！跟住仲要一大堆菜啦。咁於是者咧，到第二日啦，第二日嘅時候咧，我又 pick up 咗多啲 skills 啦，就係去批啲粉角啦。 係。 我批批下，但我老闆娘都係真係有少少支持我唔住啊。因為我批曬啲肉咧，批到好剩好細嚿啦，冇得賣啦，即係佢會蝕錢噶嘛。 係係。 咁但係咧，我開始咧去稱嗰啲菜咧 pick up 到啦。 係。個技巧 係個技巧就係擺落個磅度，你睇準啲，然之後快。咁同埋咧，好約數嘅就我發現，即係唔係咁實嘅。你最緊要快同埋收錢，唔好咁過分。嗰啲太太啊、小姐啊、工人都唔會咁怪你。但係我開始掌握到另一樣嘢、嗯，就係、是、街市入邊嘅明爭暗鬥。呢、这个时候对面档嗰个咧、哦，老板咧喺下昼下午茶时间冇乜人嘅时候咧，会好大声咁样叫过嚟咧。我初初都唔知讲紧我噶，佢就会对住老板娘咁啊，巴闭啦，请到个大学生嚟睇档，佢真系咁样噶，真系巴闭啦咁样噶。 基哥好同意啊，基哥。 我 基哥话又靓女，嗱基哥呢下多咗啊。 又靓女，冇话我靓女喎。 阿文，阿文。你當你第二日翻工即係去呢個崗位嘅時候，有冇將一套嘅即係可能係衣服啊，即係個外表啊，變成一個即係切合翻街市一個造型，即係例如係水鞋啊， 扎起個頭啊， 有啊， 即係扎起個頭、啊。 我盡量咯、啊，但我冇水鞋，我買嗰啲防水鞋。 唔係，拔絲嗰啲，拔絲嗰啲水鞋都幾千蚊對嗰啲嚟㗎。 唔係咁樣噶、哦，即係我都係著翻街坊裝咁樣咯，即係接翻地氣咁樣啦。咁而第二日咧係啦，就係開始要接受人哋嘅單打啦，同埋開始去爭客啦。咁、 哎、 如果我爭到咧，嗰、那個姐姐咧係走嚟我嗰邊買粉角或者呢個紅蘿蔔咧。對面又會單打嘅， 係 又會話， 有個大學生巴閉啦， 係啦，又或者係嗰啲咁嘅菜都買，唉咁樣啦。 你會唔會使出即係好似我哋睇電視劇咁樣嗰啲劇情咧？嚟到呢個時候咧，你就表明自己係法律系嘅學生， 我唔 根據唔知乜嘢乜嘢嘅條例，你而家已經犯咗誹謗罪咁樣咧，然後爭翻一啖氣。 呢啲 冇咁，第一嗱，喺個街市個文化同埋個溝通嘅方法咧，你千祈唔好咧。擺一啲法律上去，因為佢哋呢一種係佢哋嘅溝通嘅形式嚟嘅，即係互相單打嗰啲。 同埋講呢啲更加冇用。我發覺叫咩？叫翻老闆娘個愛人出嚟咧。 哎呀，拎住只雞出嚟、 就是哦、就會有用啦。即係每次我哋俾人蝦到上心口，即係越鬧越多嘅時候咧，咁啊老闆啦，我叫老闆啦，就會走過嚟咧，跟住對面啲人就會收聲噶啦。然之後咧，但係老闆冇做嘢過咗，咁凍喺度嘅啫。但係咧，但係 即係可能我哋俗稱欺善怕惡啲啦。 係啦，係啦。而開始咧，我就熟習曬成個流程啦。於是者過兩三日咧，再出現一樣嘢就係咩咧？我發現我膝頭哥痛，我真係估唔到，我真係估唔到。 因為踎低批嘢。 唔係啊，企得多。我真係冇諗過，我係因為企足，你當朝早。07开始企到下午4:16咁样啦， 我冇諗過自己會有呢個問題啊！跟住我老闆娘見到我周身唔聚財，佢就話你坐下啦。但我老闆娘係50歲噶啦嘛。 哦，咁最尾呢個嘅intern 即係喺街市嘅 intern 翻咗幾耐咧？ 原定咪話一個月嘅。 係， 我真係其實我心入邊好要慚悔。我最後喺一個禮拜之後，一個禮拜我就。即係揾咗啲原因啦，我就話差唔多啦，我有學校有功課要做啊，因為我又膝頭哥痛啦，朝早又要做起身啦，又要過海啦，但係我老闆娘係依依不捨我， 咪俾姑姐講中咗咯，你玩下啫嘛。 阿伯嗱，我想問咧，你 last day 嗰日咧， 有冇山水餅？ 雞檔嘅老闆又話山水，又或者你拎咗幾多速菜走咧？ 好多兩隻雞。兩大個膠袋嘅菜，仲叫我得閒翻嚟。我往後接住嗰一兩年咧，我真係有過時過節咧送盒禮物過去嘅自己。咁但係佢都好繁忙啦，每次我都係 hi 啊 bye 啊問候兩句。但我到今日我都遺憾冇完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举行首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大约500人出席，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同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祝卫东来港宣讲。中聯辦主任周濟話：第一場宣講面向特區管治團隊，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對行政長官同管治團隊的高度重視。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四中全會通過的15/5規劃建議同香港發展息息相關，與會者獲益良多。宣讲团成员下午到北部都会区实地调研，了解北都整体的规划和建设情况。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出年1月1日起实施，当中包括非紧急放射科服务会由现时完全免费改为共付收费模式，而 X 光就仍然免费，其他项目就会视乎复杂程度和所占用的时间等，分别收250元和500元。病人需要在预约日期前最少14日付款，否则预约会被自动取消。医管局希望有关安排可以改善缺席预约情况，从而缩短轮候时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长征二号 F-22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计划明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神舟22号飞船。另外，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正常，状态良好。驻韩美军一架无人机在南韩群山附近海域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驻韩美军声明话，当地下午4:30之后，部署在群山基地的美国空军一架 MQ-9 型无人机在执行例行任务时，在群山市附近海域发生事故，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南韩传媒引述军方消息话，涉事无人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失控，美军选择让其坠毁。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听日早晚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听日北风增强。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颇大，下周初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一届立法会换届选举于十二月七号举行，所有选民都应积极履行公民责任，投票选出有能力、有抱负的爱国爱港议员，为香港发展和民生努力打拼。过去四年，特区实现良政善治，立法会高效高质量议政，要延续现届立法会所展现的良好势态，全社会都要凝聚力量，共同参与。 十二月七号立法会选举，齐投票，共创美好未来。 为愿景，必须全程投入，积极参与，未来先可以更丰盛多彩。想香港更和谐稳定，社会更创新进步，就要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议员。十二月七号是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投下你宝贵一票，选出新一届爱国爱港、有担当、做实事的立法会议员，为香港、为大家同谋发展，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2025立法会选举之 立法会组成篇。 好啦，各位同学，我哋啱啱咧选完学生会啦，知唔知道嚟紧仲有啲咩大事系等住你哋去参与嘅咧？ 我梗系知啦，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啊嘛。 醒目，咁我考下你哋啦，知唔知道立法会系点样组成嘅先？ 有28个功能组别会选出30个席位， 同埋由10个地方选区选出各两名嘅议员。 啊，唔好唔记得啊，仲有由选举委员会界别产生嘅40席添啊。 冇错啦，咁样咧，唔同嘅朋友都会有佢哋嘅代议士啦。嗱，好啦，记得啊，除咗要记得交功课之外，仲要记住12月7号一定要去投票啊。 90分钟走遍世界。 因为电子支付普及，美国一些硬币的使用率骤减，加上铸造成本高过面值，政府宣布停产。一线短缺，零售商都要以四舍五入至五仙处理找租，外界亦都关注五仙成本更加高，或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目标，估计会导致家庭支出略为增加。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的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又忧如其情牵》， 旧物必须记。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旧物必须记，主持何铿、梁礼勤、一哥。 我都想补多两句，我首先都要向阿拔，即系呢一个嘅烟烫嘅工作咧，曾经嘅一个星期嘅街市嘅工作咧，向你致一致敬。多谢你喺街市嗰度为啲街坊嘅付出，同埋多咗嘅体验咧，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 唉，我一生人都受用啊！我一生人都会忘记自己 就记得粉角嘅标准系咩啦？ 系啊， 系唔系？同埋我觉得即系符合咗。如果喺呢个古仔咧，阿伯话其实当日嗰个一星期嘅工作咧，嗰条围裙 keep 住。有成為了一個非常之值得記憶的一件嘅舊物啦，我覺得，即係譬如水鞋啊， 係喎，冇 keep 條圍裙，係真係有條圍裙嘅，因為 有冇公司名啦？ 冇公司名， 但係有幾個袋嘅，嗰啲圍裙其實就係啊，就愛嚟袋錢啊，方便找續嗰啲啊嘛。咁而我今日咧，亦都即係想帶一件嘅舊物咧，呢件舊物都好歷史性嘅世代嘅分隔嘅一件物件嚟嘅。我今日咧準備咗一個咧，就係大家見唔見到啊？兩位拍檔有一盒黑色嘢，等下先。 呢啲係食得見唔食得嘅嘢嚟㗎？ 咩 純愛型睇唔睇到？ 木工啊！ 嗱，呢個文字上啦，其實呢一盒咧係一盒火柴嚟嘅。 哦， 我想問下兩位拍檔同埋大家聽眾有冇用火柴幾耐？ 我用親都唔係好用到啊！發現 用親都唔係好用到嘅意思係，即係你唔識用火柴。 係啊，唔識插嘅，係啊，著唔到啊，會嘥好多。 哦，我咁啱早個零月前用咗一次火柴。 係係。 因為 咩環境之下用火柴？ 因為公司執啲道具出嚟啊。咁然後就執到啲香薰蠟燭啦，咁樣咁然後就揾火機啦，揾唔到喎。咁結果喺個道具倉嗰度揾到，反而揾到一盒盒嗰啲好舊式咧，仲係紅色，然後寫住個喜字嗰只嘅，我以前用嗰只火柴，咁然後係啦，咁然後就用嗰、那個嚟點香薰蠟燭咯。 我對上一次係兩年前，因為有啲拜祭祭祀咧，要好傳統咁樣話唔準用火機，咁要燒嗰啲衣嘅時候就話用火柴啦。我烧咗好多盒火柴，我妈嬲咗我嗰次。 哇！我因为我记得我咪早两个礼拜讲起拜，即系讲起 Anatoly 去即系文武庙挂嗰个 塔香。 塔香，我有啲听众都话传统系唔应该用火机，系应该用火柴嘅，有啲人咁嘅说法嘅。 系系啊，即系唔单止系火机添啦，即系因为方便，可能拜祭嗰啲咧就惊吹熄啊嘛，即系就点用嗰啲叫唔知火机嚟噶，系成点燃器啊。即一撳咧，成支火柱咁啊！嗰啲任何情況之下都點到嘢，不過啱嘅，即係就住一啲嘅傳統咧，就應該如果係跟翻個傳統就好啲啦。咁而小弟咧，其實喺呢個收藏嘅地方啊，點解會出現一盒火柴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經常用火柴嘅，即係去拜祭又好啦，點呢一個嘅火水佬又好啦，又或者生活上邊咧好多前輩啊，即係嗰種壞習慣啊。 哦，系 嘅坏习惯咧，就一定系要一包嘢，跟住带住一盒嘅呢啲咁嘅火柴。而当时嘅火柴嘅普及系去到边度咧？其实系一种即系品牌上嘅一个心意嚟嘅。嗱，譬如啊，去到酒楼啦，佢会出佢哋个品牌，即系酒家嘅火柴。 系系， 又或者酒店。 哦， 其实呢啲火。係啊，一啲即係譬如真係好 high 卡嗰啲咁嘅酒店咧，佢都會出呢啲火柴。咁而每次咧入酒店嘅時候咧，即係除咗嗰啲咩茶包啊、毛巾之外咧，佢都會喺呢一個茶几度咧放定一盒嘅火柴。 嗯， 而每一盒嘅火柴亦都承載住咧，大家去到嗰間酒店，我去過嗰度，我去過 B season 啊，即係嗰個火柴就係，其實慢慢係收火柴呢一種嘅物件咧，就唔係淨係點燃咁簡單，係一個收藏咁簡單。咁點解我何亨今日會講呢一盒火柴咧？就係、是一位即係已經離世嘅白人前輩啊。 嗯， 其實我只係見過兩次嘅啫。咁、那個古仔係點樣嘅咧？就係、是、有一日我喺即係而家呢個位置啊做緊嘢咁樣，咁我親人咧就拎咗一盒火柴過嚟。我话咩事啊？做咩事俾我？佢话呢一盒火柴系嗰位长辈咧，去临走嘅时候咧，佢整理得好好嘅。佢就话咧喺一次嘅旅程里边咧，就喺呢一间，其实呢个火柴咧系一种叫做酒吧嘅一个送俾客人嘅一盒火柴嚟嘅，就系、是、关于即系英国好有历史嘅一啲。叫鐵匠酒吧，佢哋都有啲特色嘅。嗰種酒吧就唔係我同阿一去嗰啲，好入去同人傾下偈聲咁樣，係咪？即係適中唔係嗰啲嚟嘅，即係好有歷史意義。 係咪推開係木門，然後咔咔？ 哦，即係 主力係 嗰啲 pop 嗰啲咁 樣。哦，係啊，係啊，即係入對冇人講嘢嘅，冇人講嘢嘅。 樓底好低，跟住咧就會有一個嘅暖嘅爐喺度，大概個 setting 係咁樣，咁所以係叫十五世紀嘅一種嘅酒吧嘅呈現啦咁。咁點解我話咦？咁點解我親人拎入嚟，佢做咩俾個火柴我？因為咧嗰位嘅長輩咧就係、是、臨走嘅時候咧，佢將一啲啲物件咧整理好曬，佢話麻煩你交俾一個有需要嘅人。 哦， 即係冇掉到咁。咁我問我個親人，我點解你要俾個火柴我？咁佢就答咗一个好圆嘅答案，我其实做私下嘅。佢话：我觉得你好适合帮我收藏呢盒嘅火柴。我话点解咧？佢话答唔到你。 我闻到你身上有味道咁样， 冇错系，唔系我话戒咗噶咯，戒咗。但系佢话觉得呢盒火柴放喺我身边系好适合。咁所以咧，呢盒火柴咧。我其實是一直擺住喺我嘅收藏嘅位置啦。但我今次 live 我好想咧試一次，因為其實呢盒火柴咧，佢個設計都幾好嘅，就係、是、一條黑色嘅，跟住白色嘅火藥。火柴 經常啲人都話，即係話，哎，你 keep 住要 keep 得好啲啊！如果唔係咧，插唔著噶嘛。 哦，會因為會潮咗啊，即係潮濕咗，係啊，所以係唔同。因為火柴嗰陣味咧，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嗱，雖然都係嗰句啊，即係吸煙危害健康，我哋就梗係戒咗煙啦。我哋節目嘅同事都已經咁，但係我 你有冇心虛啊？梗係戒咗煙， 梗係戒咗啦，梗係戒咗啦。咁跟住之後咧，我有啲同事咧，即係以前啲同學咧。即係佢有即係呢個唔好嘅習慣嘅時候咧，佢有段時間係睇翻啲咧六七十年代嗰啲電影啊，即係 Godfather 嗰啲咧，然後咧佢就想模仿人哋，跟住之後佢揾勻全香港咧喺邊度買到火柴啊？ 衣纸， 冇错，喺衣纸铺买咗一盒火柴，咁然后佢就喺度练啦。因为咧，原来即系代嗰句啊，吸烟危害健康。但系咧，你要成功点着个火柴，再摆到去嘴边咧，佢话系有技巧嘅，即系佢练咗好耐先至成功食到佢想食嘅嘢啦。咁后屘佢仲话呢个系其中一个，佢话感觉系有少少唔同，同埋另外一个系咩咧？就系、是用嗰啲旧式嗰啲入油嘅火机啊， 点样入油？ 乜好嗰个啊？ 吓吓，点解系入油啊？ 因为佢系入白电油啊嘛，嗰只摄嗰个普嗰个火机啊。 哦，系咁 咩？ 系啦系啦，咁佢都话同我哋平时就喺便利店买咧，佢话系个风味嚟嘅，佢就系咁答我，嗱都系嗰句啦，吸烟危害健康啦，戒烟啦，系啦， 唔好嘅，唔好嘅，唔好嘅，唔系同埋要换火石噶，换好多嘢，换好多排 但系佢就系睇完嗰啲好旧嗰啲，即好似老可讲嗰啲酒吧嗰啲戏啊，七八十年代嗰啲西片啊，系嗰种 feel 咁样咯。 是啊，冇错。另外其实都几代表性香港港产片，梗系发哥咬住嗰支火柴啦。 哦，系系。 系咯，系啊，咬支火柴。但系另外即系美国嘅西部牛仔，亦都系搵支火柴咧，去刮自己嗰对 boot 啊。 哦，系系。 点解咧？ 因可以着咯， 型咯， 唔使型咯，咁系型咯， 型咯，冇计噶， 喺马上边 吓要乌低身整落对鞋度咁样。 好型噶，你 Sugar 真系型噶。但我今次咧就想用一个现代简单啲嘅方法啦。啲盒嘢咧，其实我系从来冇用过嘅。 系 咁啊，我真系冇 戒咗，大家都 要用啊嘛，戒咗啊嘛，系咪？但我想试下咧，喺即系各位听众嘅耳仔边试下睇下我插唔插得着啊？插唔插得着都要起歌噶啦，一预备啊，三二一，哦起啊，都起啊要，插得着 有啊。 有啊，起歌啊，喂，唔多系一时间好关键噶吓。我想问下大家，仲有冇用呢个火柴咧？唉，虽然我用咗一支，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一个故事啊。带俾大家呢一首歌《火柴天堂》，由齐秦。 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轻轻地看着我，慢慢地说，但最好是分手。慢慢地说，你是你，我是我。心里不能完整的拼凑，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让我的泪如同流星坠落，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让我的心里不能完整的拼凑。 好，喺度郑重道歉啊，系小弟拎错碟，我捞乱咗 Disc 一同 Disc 2。呢一首系齐秦嘅《残酷的温柔》，唔系《火柴天堂》，系对唔住，系我 都好啊，都好啊，都好，都好，都几残酷嘅个答案。而家收翻盒个火柴先，交翻俾阿伯啦。 系，伯斯都有呢个嘅购物必须记啊。 冇错，我要讲嘅咧系一个前言。咁话说咧，小伯嘅姑姐咧，咁佢咧曾经系有长期病患嘅。咁佢就知道咧，即系都好勇于面对呢个生死啦。佢就知道啊，要好好安排自己嘅嘢啦。咁佢将佢有嘅嘢咧，譬如系啲佢自己冇仔女啦，咁亦都离咗婚啦。咁佢就将一啲首饰咧就分晒俾佢嘅兄弟姊妹，即系我爸爸啊、姑妈嗰啲啦。仲有一啲咧就分俾啲下一代啦，即系我啲侄女啊嗰啲咁样啦。每人都分到啲靓嘢嘅。即大家都好开心，即系纵使嗰件事本质上系唔开心嘅，但系打开啲礼物嘅时候咧，哇，都真系好靓，好名贵，好开心嘅。咁我呢个姑姐咧系好锡我嘅，佢锡我，佢特别锡我嘅，我都知道。即系有之前咧，我咪话佢嗰啲律师楼翻工嘅，佢系好用心咁样帮我搭路揾咁样啦，好关注我嘅嘢。咁佢留俾我嘅咧，同其他嘅堂兄弟姊妹同表兄弟姊妹唔同咧，除咗一啲首饰咧，即系一啲价值嘅嘢之外咧。佢仲留低咗一堆咧，我覺得有時我都唔知道係負擔啊，定係心意嘅嘢，因為有好多咧係佢自己嘅，譬如證書啊呢啲啊，對於我嚟講係有紀念價值，但係你又用唔到，又壓咗個位啦。仲有一個錢鈔啦，個錢鈔咧，佢入邊咧打開咗係錢嚟嘅，但係嗰啲錢咧全部都係coins 嚟嘅啫， 係 一蚊啊，五毫啊， 但係係港幣嚟嘅， 唔係。是世界各地的 coins 啦，咁其實點解佢會儲咗呢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姑姐咧喺生前咧係好中意去周遊列國，同埋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喺外國嗰度生活。佢每去一個地方咧都會使剩啲散銀噶嘛，咁你又搶唔翻啦，就擺低咗喺度啦。嗰陣時，我相信咧係由70年代開始到佢2000年啦，佢用剩嘅咧都擺咗喺呢一度。但係講真，你問我咧，對我嚟講咧。初真系个负担，我一路都冇时间去兜佢，咁佢后屘就过身，过身都成五六年啦。我去到今年嘅大概八月左右啦，我记得系打风啊，即系咧你又未又嗰日咁啱唔使当风间住， 系 咁跟住咧， 屋企又冇嘢做， 屋企又我又唔觉得冇嘢做，但我想执啲嘢咁样啦，我又唔知喺度拉力咧。就即令到我咧就誒攞翻個瓷鈎出嚟睇下啦。 我想問個瓷鈎幾大個嘅？ 好細個嘅，我諗係兩個我嘅手掌咁大，但係好重好重。咁我諗哇，咁你睇得出我睇啲字係各國嘅錢幣啊嘛？點算好咧？呢個時候嚟到2025年咧，科技幫到你啦，我哋有 AI 啦。咁我就 search 係咪？ 係。 但我想問咧，阿伯嗱，我想問咧個瓷鈎咧係要即係揾個錘仔。坑烂佢啊，定系都有个出入口位咁样俾你掟出嚟噶？ 有出入口位，佢埋佢冇锁添嘅，佢就喺一个蓝色、哦、一只小宝箱，即系啲小朋友玩嗰啲咁样，好明显佢都即系唔自在呢一个钱眼啦，即系总之佢都系当一啲无谓嘢， 一个散纸兜咁样啦， 系啊，真系无谓嘢嚟噶咋。佢又唔捨得掉咁樣啦，其實根本就揾我嚟處理翻佢生前未處理完嘅問題啦。呢個散紙，咁我 download 咗一個 app 喎，原來呢個世界嘅科技係進步到咧，有啲 AI 嘅 app 咧，係你影一影嗰張相，佢就幫你辨識呢個 coin 係屬於邊個年份、邊個國家。 哦， 於是者咧，我就逐粒咁樣做啦。逐個咁樣分啦，咁 正啊！ 嗰啲 佢會話埋幾多錢俾你知啊？ 會啊會啊！ 嗱，我意思係例如我而家有個例如嚟自菲律賓嘅， 係 哦，佢面值咧個面額係五蚊， 係， 但而家其實已經值50蚊啦， 唔會。 OK， 如果佢有咁講，我會開心啲。因為我揾嚟揾去都唔知道自己而家呢壇嘢值幾錢，我淨係如是者喺度揾，我諗我花咗。三次啊，做咗三次，有两次系打风，一次系星期六去做啦。嗰呢度有嘅 coins 咧，系由内地啦，去到印尼啦，去到英国啦、美国啦、意大利啦。你知道呢个世界其实已经进化到用 euro 噶啦嘛？ 嗯， 你嗰一大堆欧洲国家嘅钱其实都冇用，而佢留低嘅一大扎英镑都转咗款啦，有啲都用唔到嘅，其实根本。 咁所以我就话嗰啲会唔会反而值钱咯？ 但系佢歷史又唔夠耐啊！ 係係， 佢唯獨有揾到一個係清朝嘅， 哦，即 我又唔知道，我又唔知道 姑姐究竟去咗边度咧？ 时光旅行 好喎，阿伯嗱，因为啱啱咧，小弟喺即系美国呢边咧都有个即系新闻噶嘛，就系 Penny。Penny 係即係停產啊，熄機啊，已經咁啊冇過一線啊，咁啊大家都喺度廣泛咁啊討論啊，究竟呢啲嘅硬幣將來面對住呢一個嘅歷史嘅 洪流啊， 即係點講係冇錯，咁啊跟住慢慢咁，究竟我哋應唔應該即係要儲翻呢啲嘅 coins 咧？其實都值得討論，但係你頭先講嘅嘢啊好啱，未係時候，未夠耐、 啊。 我就係睇過呢篇新聞。话有个人系买咗好多嘅 penny 喺度，一系就博佢啲金属升值，一系就博佢个 penny 升值咯。 系因为佢本身个原材料系铜嚟噶嘛。 系。 咁呢个已经系有一定，即系当然你要有好大嘅数量。但系咧，我想讲咧，其实硬币咧喺呢一个嘅传承啊，即系譬如啲长辈有时啊交俾你啦，细佬咁啊，你好好咁 keep 住啦。呢个除咗个故事咧，其实系真系好有一个故事性，因为好实体嘅一样嘢啊嘛。 嗯， 我觉得你呢个钱啦，虽然你话入边嘅啲 coin 价值唔系好多，但系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咁 keep 住佢，你应该再传埋下一代。 我好惭愧啊！当我咧最后而家个 coins 我系成功分晒之后，我觉得好疲累啦，同埋佢最后演变成咧，因为我真系想分翻啲国家，佢一个国家一个信封仔，咁而家咧我谂我系有成30几个呢个信封仔啦、嗯，我系好想拎去卖啦。但你又知道其實根本未係時候，1970几年嗰啲，你有幾多錢啊？你清朝嗰個講真亦都唔係好貴啦。我居然係打俾我男朋友啦、嗯，我就話我真係 你要唔要我放俾你啊？ 我冇話放，哇！真係好大負擔。佢話你俾我啊，咁樣你俾我啊，不如咁樣。 係啊，好嘅，好好啊，好好啊。你男朋友而家咪接手咗㗎啦？ 未啊，因為我又嚴重啦，同埋亦都反映咗其實我真係冇嗰個耐性去等待。 係， 但係。我好想讲一样嘢，喺个我抄完晒啲银之后咧，我起身播歌嘅时间都要讲，就系喺呢一个前眼底安到一只戒指。 哎呀！ 我以为我真系心谂第一下，我系觉得姑姐你终于有啲好嘢俾我啦，戒指好靓啦，系金啦，你睇到金好幼啦。跟住咧，我即刻谂戴上我手指尾系好靓，我真系好开心，好开心。我真系觉得，哦，原来你当日俾我嘅暗号就系想我抄到呢只戒指出嚟。咁但系我越望越唔对路，嗰、那个戒指咧。我再喺入边刻咗名字，原来咧系佢当年嗰对嗰一只结婚戒指。 系， 咁但系我又真系好想要。 哦、即姑姐离婚前 系、 哦， 但我又好想，真系我好想要。跟住我15、16啦，但你又觉得好似唔系几好啦，我又唔敢话俾阿 Natalie， 我妈好罩忌呢啲噶嘛。咁、 哦、 我问我老豆阿 B 哥啦。老豆咧就话啊，你搵啲嘢清洗下佢啦。 搵个 marker 油咗佢啦。 唔系啊，去搵嗰啲玄学嗰啲嘢啊，清洗下佢啦。你戴一排睇下有冇事咯。咁其实佢都有啲犹豫。最后我打俾我个妹，佢就话梗系唔好啦。佢话你俾翻姑姐个系啦，我都有谂金价呢样嘢啦。 金价， 但系即系手指尾咁细，佢就。我妹就话你俾翻姑姐个前夫啦咁，我就好难咁样揾翻姑姐个前夫嘅电话。原来咧佢一路都有听我做节目啦，佢仲话咧你寄佢呢个地址，我真系好想要翻。 哦， 而佢最后咧即系佢得一只啫嘛，咁佢而家有翻一对啦，纵使佢哋分开咗咧，佢嗰种千多谢万多谢嘅感觉咧，我真系觉得，唉，真系个故事真系终于都完啦呢一度系。 是啊是啊是啊，多谢你阿伯，我觉得你这个坚持是很好的。 是不是啊， 一个好的 ending， 整件事。 我有少少想贪心啊，嗰阵做。 冇啦，怪啦你。 你其实都搵好多噶啦，拔丝。 是啊， 自己买翻只啦，好心你。 但我庆幸他们冇，即最终他们冇一齐到咯，但个戒指是搵到翻他们的另一半，而家是一齐咯。 呆坐孤单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斜残石人潮渐散，寥落街一点嗟叹，似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眷眼，心只想你可能仍再返，想你从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我觉得今天讲出来是舒服一点，因为我一路都很挂住我姑姐，一路这个故事我都同埋那只戒指仲有啲coins 啦，即系戒指我就冇啦，但系 coins 仲留低，我觉得都系对我一个耐性嘅考验嚟嘅，就等到佢个价值高啲嘅时候啦。 今日都重新认识拔丝啊，即系由街市去一个即系遗物嘅故事。好，唔该晒拔丝，好啦，拜拜。